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4集。楚楚整整衣衫，小大人似的摇摇摆摆走来，将手搭在他伸出的手掌上。为了方便与楚楚玩，两个人从椅子上转移到了地上。李准特意叫小童送来两个蒲团，让二人盘腿坐着，以免着凉。柳福一从怀里掏出一根红绳，头尾相结，用手织着。牧瑶含着温柔的笑，食指娴熟地翻起花绳。楚楚的眼睛瞪大了，许久兴奋地拍起了巴掌。三个人迅速打成一片，又笑又闹，看起来像和谐的一家三口。李准在一旁笑着注视，看了一会儿嘱咐道，十娘子腹痛不适，提前离席，柳兄看顾楚楚，小弟先去看看内人。柳福一摸了一把楚楚的头，含笑点头，李兄自去，一会儿楚楚累了，就让乳娘将她抱回去。李准点点头，放心地离去。一旁势力的小童也亦步亦趋地跟着下去。累了一天的乳娘坐在不远处的圆椅上，开始歪着头打瞌睡。正厅内一时间只有稀稀疏疏的说话声和笑声。楚楚不会翻绳，方向时常相反，这次又翻到了死胡同里，眨巴着眼睛一筹莫展，小嘴撅了起来。在一旁观察的妙妙几步上前，眼疾手快地准确地勾住那死胡同，向回一翻，瞬间还原到了上一步。楚楚看直了眼睛，猛拍起了巴掌。木生看着三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参与游戏，也向前一步站到了林妙妙身边。楚楚骤然看到他靠近，脸上的笑容退了下去，向后退了几步，靠在柳福一怀里，探出头怯怯地望着他。木生蹙眉，脚步有些尴尬地顿住。柳福一拍拍楚楚的背，怎么了？这是木哥哥，你见过的。楚楚也不玩花绳了，两只手勾住柳福一的脖子，将头都埋进了他怀里，声音细细地说， 我怕这个哥哥。 楚楚 我怕。 林妙妙望着黑莲花僵住的脸，心中啧啧，没想到这样一个外表极具欺骗性的青春少年，骗过了牧瑶和柳福一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露了本性。牧瑶见楚楚翻绳也不玩了，一副要哭的样子，一阵心疼，扭头对木生毫不留情地瞪眼，阿生，你出去逛逛吧，你吓着他了。木生的嘴唇紧抿，一言不发地扭头离开，走了两步又折回来，一把拉起地上的林妙妙。 木姐姐让你走，你拉我干嘛？ 妙妙正玩在兴头上，自是不愿意起来，整个人耍赖似的瘫在蒲团上。木生似乎更加生气了，一手拉她，一手捞住她的腰，将她连拉带抱提离了地面。妙妙，屋里闷，出去透透气也好。柳福一回首冲林妙妙摆手，笑出了一口白牙，一点施以援手的意思都没有。指望谁都不能指望柳大哥呀。林妙妙垂头丧气地陪着木生出门吹冷风去了。少年低头走路，眸中闪烁着柔润的水光。 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出来？ 里面又亮又暖，外面又黑又冷，还有阴阳历，处处都是危险，谁想出来啊？ 木生微微一顿，将披风脱下来罩在他身上。一回生两回熟，这次自然连心跳加速的过程都没有了。 知道外面冷，不是跟你说了晚上多穿点吗？ 妙妙抬手将兜帽戴起来，兜帽下面露出他毛茸茸的小脸，一脸无辜抬了抬胳膊。 我多穿了呀，你看，我连秋天的夹袄子都穿上了。 他眼里倒映月色， 像是穿兜帽的小精灵。木生看他半晌， 那你把披风还我。 我不。 哼。 林妙妙飞速系上带子，歪头冲他笑，露出了得意的嘴脸。他笑了半晌，忽然一指天幕，扬声叫起来， 哎，木生你快看，有星星。 青阳坡的苍穹被四座山峰的山巅囊括，广袤无垠，黑暗中有无数细小的星子，如同天鹅绒上镶嵌的碎钻，光辉闪耀。 你没见过星星啊？ 他随他仰头看，大惊小怪的。可是夜色如此深沉，有风吹过，即使知道是处处陷阱的阴阳烈，依然仿佛能嗅到醉人的花香流淌在空气中。细辨，这香气似乎是身旁女孩的发间传来的。他低下头，气鼓鼓地踢地上的小石子儿。 你这人真没意思。 林妙妙遇了错，沉默了几秒，又似乎想到什么开心事儿，喜滋滋地与他分享。 哎，都说小孩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你说楚楚今天是不是也这样，看出了别人没看出的东西？ 木生一双潋滟黑眸凝望着他。 看出什么啊？ 他伸出手指，故意戳他的胸膛，嘴角勾起。 看出你的本质呗。 他白皙的手指抵在他心口，不轻不重的，蓦然让他想起那个出格的梦里，他握住他的双手贴在自己滚烫的心口。 不行。他向后退了一步，离开他的触碰，沉下脸。我的本质是什么？ 岂料林妙妙浑然不觉，往前一步，戳得比先前还用力。 表里不一啊，你蛇蝎心肠啊你。 他望着他的脸思索了很久，依旧词穷，只好悻悻道， 反正跟木姐姐柳大哥不是一路人。 木生一把握住他的手指，林妙妙怔了一下，他依然死死抓着，两只眸子亮得惊人。 怎么不是一路人？ 林妙妙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。 哈，他们可谓大一生，为苍生死，你能吗？ 少年依旧用那双黑漆漆的眼睛望他，冷冷一笑，似含有无限讥诮。 哼，你又能吗？ 林妙妙思索了一下，旋即笑了。这一笑似乎是一股清流，疏忽冲破了紧张的气氛，使得方才的步步紧逼都像是一个有些暧昧的玩笑。 哎，这还真说不准。 他脆生生地答， 我这人啊，小家子气，遇到大命题呢不敢轻易回答。不过如果我的至亲或者爱人已在局中，我愿意为他生，替他死。 木生慢慢放开他的手，仰头看星星，睫毛一动不动，不知在思考些什么。灯下乳娘的鼾声已经四起，李准去探石娘子，厅堂里空空荡荡，但很暖和。楚楚正在翻着花绳，忽然朝内堂的屏风扭过头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